赶猴子。大苗山里猴子多，他们一看玉米成熟了，就成群结队下山来偷吃，摘一个咬一口就扔了，再摘一个咬一口又扔了，一会儿就把一大片玉米糟蹋完了。有个小朋友叫阿龙，他和几个小伙伴走到生产队长跟前说， 队长，让我们去打猴子吧。 队长说， 猴子糟蹋玉米是坏东西，可是你们知道吗？猴子是国家的宝贝呢，不能打死他们，只能活捉的，要不就把他们赶跑。 我们不打死他们，捉活的。队长，你让我们去吧。队长点点头，同意了，还派了个有根叔叔带他们。第二天，他们一早就出发了。上了山，看见许多猴子在树林里跳来跳去，他们一看见人来就躲到乱树丛里去了。大家都知道猴子爱学样，这就有办法了。阿龙他们抬来一坛甜酒，放在猴子常来玩的地方。阿龙拿了一只小碗，伸到酒坛里去，又拿了出来，端到嘴边，把头一仰，装作喝酒的样子。猴子在乱树丛里看见了，馋得吱吱吱地叫，等阿龙一走开，就围拢来抢那只小碗舀酒喝。喝呀喝呀，喝得醉醺醺的，走起路来跌跌冲冲。这时候，有根叔喊了一声， 抓活的！ 阿龙他们就冲了出来，一下捉住三四只猴子。中午，他们看见一只小猴子蹦蹦跳跳在前面走，他往哪儿去呀？有根叔做了个手势，大家就悄悄地跟着小猴子走。走着走着，来到一条小溪旁边， 啊，这里有几十只猴子呢！ 有根叔让大家躲起来，自己提着一桶桐油胶，大摇大摆地走过去。那些猴子看见来了人，就散开了。有根叔不慌也不忙，把桐油胶涂在一块大石头上，躲了起来。不一会儿，猴子又来了。刚才那只小猴扑的一跳，跳到那块大石头上去。 不好了，小猴给桐油胶粘住了。 老猴跑来拉它，像拔萝卜似的，拔呀拔呀，拔不起来。这时候，有根叔呼的一下跑出去，去抓小猴。 老猴可凶了，咧着嘴，呲着牙，向有根叔扑来。 有根叔拿出闪亮的镰刀一晃，吓得老猴倒退了好几步。可是，一霎眼功夫，他吱吱地叫着，又向有根叔扑来了。阿龙躲在乱树丛里看见了，心里好着急呀。他一跳跳了出来，抬起那只小油桶向老猴扔去，哐当一声，像打了个霹雷，这下把老猴吓跑了。真好玩，真好玩，他们捉到一只小猴，养了几天就很乖了，学会了握手敬礼，小朋友们可喜欢它了。过了许多天，那群给赶走的猴子又来了，怎么办呢？有根叔想了一想说，把小猴放了。 为什么？为什么？ 阿龙他们谁也不愿意，这么好玩的小猴为什么把它放了？有根叔说，为了赶猴子呗。他悄悄地跟小朋友们说了一阵子话，小朋友们都愿意了。第二天大清早，有根叔让阿龙给小猴画了个大花脸，又让大伙给小猴戴上小红帽，穿上小红褂，尾巴上还挂了个小铃铛和一串鞭炮。他们把小猴带到山上去，正好碰见一大群猴子，噼啪噼啪，阿龙把鞭炮一点着，就把小猴放了。 小猴一看见那么多猴子，赶快奔了过去。 可是那些猴子见他戴着小红帽，穿着小红褂， 又是个大花脸，还当他是个妖怪呢，吓得没命地跑。他们跑得越快，小猴也追得越快，噼啪噼啪噼啪，鞭炮放完了，铃铛还在响呢，叮当叮当叮当。就这样，小猴把一大群猴子赶到深山老林去了，再也不敢来糟蹋玉米了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